欢迎来到白夜剧场。 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一集，海边枪声。在热带雨林浓密的丛林中，无数工人井然有序地采集罂粟，在集中到作坊中，所有人分工明确，效率极高。一片片罂粟变成一包包高纯度的毒品，装箱后搬上货车，销往世界各地。华城命运多舛，因为种种原因，这座城市一度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毒品产出地。经过长期混战，帕拉迅速崛起，成为东南亚毒品帝国新的王者。但是，如果不能打通金三角第一毒枭昆托这条线，帕拉在华城的地位就无法稳固。所以，帕拉准备铤而走险，与昆托交易。警方的联合调查组通过潜伏在帕拉身边的卧底也收到了这条消息，一张大网迅速铺开。三天后黄昏时分，一艘改装过的渔船穿过浓雾，缓缓靠近华城边境的图瓦港。谁也猜不到，在鱼箱之下是一整船的毒品。昆托站在船边，伸开双手。啊， 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，水河澹澹，山岛竦峙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，星汉灿烂若出其里，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华城，我回来了。 与此同时，在图瓦港码头的破旧仓库中，赵大明白嘴里叼着烤鱼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洛翔扛着电子秤从他身边走过，拍了拍赵大明白的肩膀。 干活了。 嗯。赵大明白将手中的半条烤鱼直接塞进嘴里，走上甲板，点了支烟，看向前方那艘正在靠近的渔船。不久后，码头外几辆车朝着一个废弃的工厂开了进去，门口荷枪实弹的哨兵升起路障，直接放行。车子停下，几个人下车，被连续搜身后，帕拉一脸轻松地与梁龙等人走进工厂的办公室，里面还有一条暗道。走过暗道，一行人再次进入一个只有集装箱大小的房间中，身后的门缓缓合上。大毒枭昆托坐在中间，两排雇佣兵护在身侧，警惕地审视着来人。昆托使了个眼神，梁龙立刻将一个大箱子放在桌子上。 全都在这儿。 昆托又歪了歪头，他的几名手下拿出点钞机，飞快地清点起来。而帕拉一行人被雇佣兵围在中间，这让帕拉有些不安。码头上，渔船的伪装被赵大明白掀开，五米高的货墙全部由海洛因砌成。站在他身后的是洛翔，洛翔摘下墨镜，冷静地看着面前小山堆似的海洛因。赵大明白拍了拍，兴奋地笑起来，又把海洛因一包一包地放到电子秤上，再记下数量。洛翔伸手拦住了赵大明白。 哎，像你这么称得称到什么时候啊？放回去。 翔哥，干什么？ 赵大明白，不明所以的把手中的海洛因放了回去。洛翔拿着测量激光笔，量出了整个海洛因的阵列长度、高度还有宽度。 一块砖的长度大概是15.2厘米，宽是9.6厘米，高是1.6厘米，这样它的体积就是233立方厘米。然后用总体积再一除，乘以一包的重量，不就有答案了？ 多少？ 1.02吨。 翔哥厉害。 洛翔没有理会，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。狭小的房间里，帕拉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他抱歉地看了一眼昆托。 不好意思。 梁龙走上前接起电话。 龙哥，化验完了。 同时昆托也接起了电话，他的脸色微微一变，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帕拉，也没说话。 阿翔也完货了，数量和质量都没问题。 感谢昆托先生的信任，和你做生意非常愉快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 慢着，你不想再说点什么吗？ 话音刚落，周围的雇佣兵齐刷刷地将子弹上膛。梁龙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帕拉脸上的汗唰的就下来了。 昆托先生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我接到线报，说是一个毒枭串通了华城警方，要在交易的时候把我一窝端了。 我不懂你的意思。 虽然昆托的声音不大，听在帕拉的耳朵里却不亚于晴天霹雳。梁龙呆立在当场，惊讶地看着昆托。 我能赴约，是因为我相信，作为华城毒品市场的领头人，是不会无耻到跟警察合作的。 这你就错了，和警察合作才是这里的游戏规则。 但是你绝对想不到，这条游戏规则是我建立。你是不是以为利用警察把我除掉，就可以控制整个金三角了？ 什么意思？ 你在警局里有朋友，我就没有吗？ 帕拉身后的梁龙紧张地摸向了枪。 来，我们打个赌，看谁的朋友先到。你不想看看他们到了没有吗？ 帕拉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起身慢慢地走到窗口。当他走到窗口时，他愣住了，外面居然是宽阔的大海，他们此时竟然是在一艘渔船上。帕拉给梁龙递了个眼神，然而梁龙直接举起双手投降了。此时的工厂外，无数防弹衣上写着 SWAT 的警察悄悄地将工厂包围，他们紧张地盯着哨兵，如同一尊尊沉默的雕塑。队长郭兴拿起对讲机，小声地指挥着行动。 一组行动。 黑衣特警悄无声息地从背后将哨兵一刀解决，从空中垂直锁降，装着消音器的步枪开了火，毒贩甚至没有反应过来就被解决了，尸体被利索地装进警车中，悄无声息地开走了。短短的30秒过后，除了被踩乱的几处杂草，工厂外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。码头上，昆托的人正把毒品一摞摞地搬下船。赵大明白打开一个盒子，一颗精美的钻石戒指在夕阳的余晖中闪闪发亮，他依依不舍地把戒指递给洛翔。 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比华城便宜多了，翔哥。 打算回去就给嫂子求婚？ 对，等这里结束，我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。 赵达明白，并没有听明白洛翔话里有话。突然，几辆警车拉着警笛从码头冲了过来。赵达明白，看了一眼车牌， 没事，翔哥，自己人。 话音刚落，一阵冲锋枪的扫射，赵达明白身上被穿了个血窟窿。赵大明白愣住，顺势倒下，头部狠狠地撞在栏杆上。洛翔反应迅速，立即拉起赵大明白，躲进了毒品砖的背后。自动步枪扫射把毒品打得漫天都是。 为什么？跟说好的不一样。 洛翔没有说话，直接点燃毒品砖，借着火势的掩护，他拉着赵大明白上了自己的皮卡车，看着远处的灯塔，猛踩油门，撞开警车，冲了过去。郭鑫带队来到大门外，做了个手势，为首的特警悄悄拨开门栓，悄无声息地潜了进去，一路顺利摸到了办公室。特警一脚踹开门，但是里面只有几个假人。这时郭兴注意到那条漆黑的走廊，他上前把黑布一把扯了下来，整个人呆住了。前面竟然是大海，这个废弃工厂竟然直接连接港口，而在角落的柱子上，一颗强力炸弹正在十秒倒计时。炸弹强力引爆，瞬间血肉横飞，联合调查组几乎全军覆没，鲜血染红了海面。洛翔听到港口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他开着一辆伤痕累累的黑色皮卡车横冲直撞地冲了出来，回头看到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他的心情格外沉重。旁边奄奄一息的赵大明白却仍然惦记着毒品。 每天抽五克，这么多海洛因，要几辈子才能抽完？翔哥，我读书少，你帮我算一下。 老实躺着，别说话了。 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得说了。翔哥，如果我还能活下来，你一定帮我把它戒了。这东西真他妈害人。 洛翔终于赶到灯塔，他将车停在路边，把赵大明白抱到旁边的树林里藏好，又脱下衣服捂住赵大明白的伤口，做了简单的包扎。 不许睡，等我回来。 远处又传来几声枪响，洛翔回过头，注意到距离港口不远的一艘渔船上，几名昆托的雇佣兵正在开枪处决帕拉以及他的手下。一声汽笛声响起，洛翔在楼梯上全力地奔跑。余生海不知什么时候来到灯塔下方，他抬头看了上面一眼，海面上渔船上的雇佣兵用机枪扫射着追赶而来的海警。洛翔来到塔顶，一拳砸开挡板，露出一个帆布口袋，里面是提前准备好的 AWM 狙击枪。他飞快地拼接好以后，找到了昆托船的位置。在狙击镜里，洛翔看见昆托把匕首一点点插进了郭兴的脖子里，郭兴强忍着疼痛一声不吭。匕首拔出，郭兴的鲜血在夕阳下喷射而出，整个人栽进了海中。 洛翔快速调整状态，并且凝神地锁定了昆托的位置。就在洛翔即将扣下扳机的那一刻，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 不许动，警察，把枪放下，双手抱头， 别过来，自己人。”“ 我知道，你叫洛翔。” 洛翔原本背对着余生海，听到这名警察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心生警兆，但他还未回过身，余生海就从怀里掏出另一把黑枪，毫不迟疑地扣下了扳机。子弹直接射入胸口，洛翔顿时昏死过去。余生海上前一用力，将洛翔的尸体丢进了海里。